你唔可以唔完全唔理嘅咩？係嘛？咁喂，講真，你 UGL 單案亦都係咁樣啦，因為其實你係要有20個人夠數，你先至開一個叫做即係你先可以遞呈請書咁樣開一個專責委員會啊嘛。咁你喂 UGL 嗰單嘢，你去到而家都冇去扶喎，你係咪而家連呢一個即係發聲嘅機會，要政府回應嘅一個機會，你都要限制埋佢咧？ 所以喺結束之前想講一句就係、是。人哋话一个民主嘅社会，其实能够保持社会同埋政治上嘅稳定，某程度嘅原因就系、是，即使我作为少数，我喺个议会里边，透过我的代表或者建制外边嘅社会运动或者系政治运动里边，我哋有得出下气啊，大哥。 唉，佢就系想赢到尽啫嘛。 喂，港英年代一个殖民地嘅外来政权管治香港人，99% 嘅。都唔系佢嘅种族嘅，亦都唔系讲佢同一个语言嘅文化，亦都唔捻同嘅。人哋点解会管到贴贴服服呢班人？学下嘢啦，扮捻贼啊！ 喂，咁冇办法噶，大佬，你始终个即系如果用立法会个名去话俾你听，香港人嘅钱攞咗去救国，咁点算啫？ 妖，好，你咪嘥气啦， 休息一阵。 生活态度就喺呢度 ，HKPeanut.com。